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9月21号是中秋佳节，在这儿给您致以中秋节的问候，祝您全家团圆，月饼香甜，节日过得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首先将视线投向新加坡以及宝岛台湾。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加坡今年古早月饼的传承，然后呢，一起走进台湾的一家月饼生产车间，来了解这里的特色产品。中秋佳节，人要团圆，文化遗产也要团圆，而帮助文化财产回归原有国，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公约不断努力的目标。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了解全球文化财产回归的话题，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中秋节是新加坡华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围绕着中秋佳节还有很多传统活动来举行。那么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一些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然而新加坡的中秋月饼早几周就开启了热卖形势。在新加坡还有许多有心人一心在制作那些古早味的传统月饼，虽说外观看起来不那么花俏，听着名字呢也不那么时髦，但是在新加坡市场上依然是备受追捧，而这些匠人传承祖先技艺也是难能可贵。好，我们就来了解这些古早月饼和他们的传承者。 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中秋佳节，月饼的买气渐浓，各式各样的月饼也纷纷面世。除了有花茶和松露口味，芒果、荔枝等水果口味也是新宠，国人喜爱的榴莲口味更不在话下。但接受前线采访的民众，多数还是钟情于传统月饼。 那个新的口味好像不太适合了，我比较喜欢那种传统啊，那个 egg yolk 啊那些的。 以前的月饼比较好吃的，现在的月饼我不觉得好吃耶，那么多苦味。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的是那种冰皮月饼，因为冰皮月饼就是感觉吃起来味道比较新鲜啊， 还是传统味道会比较香。 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月饼，因为一路来我们都不觉得那些新的牌子适合自己的口味了。 老字号饼家太茂站创立于1943年，售卖的是传统潮州月饼，特色是外皮酥脆，内馅顺滑。2011年，眼看老师傅年事已高，后继无人，太茂站结束营业。还好面包物语集团隔年接手经营，传统的潮州口味才能延续。 其实面包物语的创办人也是潮州人，当太茂站宣布要结束营业时，他们都感到特别的可惜，特别是老板娘李丽玲女士，她特别喜欢太茂站的月饼，所以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太茂站因无人接手而面临结业时，就去山堂取得了认同。至今太茂站的资深师傅将自己的一些技术已经传授给新一代的年轻的团队。 传统未必就要守旧，太茂站的研发团队到中国潮汕地区考察之后，今年推出了潮州人喜爱的丹凤茶、薯壳和桂花口味的桃山月饼。 桃山月饼在设计和颜色上比较新颖，希望吸引年轻族群。 桃山月饼的特点在于它的饼皮采用白云豆制作豆沙，口感细腻柔滑，看起来像冰皮月饼，可是它能够保存在常温，也不需要冷藏。 他们也在月饼的包装上发挥巧思，发扬潮州文化。 我们在今年的礼盒上设计灵感采用了经典的潮剧头饰与潮剧的当家画蛋来做设计，希望透过潮州的文化技术与潮州经典的食品来传承潮州文化。 位于桥南路的东兴饼家，每到中秋节期间就有民众慕名而来购买月饼，前台忙着招呼顾客，后面的厨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东兴卖的是广东式的月饼，也就是一般常见包着莲蓉和咸蛋黄的月饼。 这些都是手工的，我们不是机器来包那个月饼啊，都是在这里的后面的厨房做出来，做法就是跟着一直以来都没有怎么改变过，因为是从我曾祖父到我爷爷到我姑姑，我们都照样跟着他们，顺着他们这么做，我们就跟着这么做。 东兴饼家在1935年创立，到了70年代，第四代传人方惠明的姑姑方彩华才开始卖月饼。以往只有几种口味，如今市面上的月饼琳琅满目，竞争多了，落在惠明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他们现在那个包装真的很美很美，说实话，连我自己也是被吸引到了。如果你问会不会受影响，多少是会，但是呢，那些会回来的，他们知道他们要买些比较传统，而不是单单因为它包装美，或者它的颜色很鲜艳，就是说那些冰皮的那些。 海南人的传统月饼在本地就比较少见，他们也叫酥盐饼，外皮用酥皮和油皮掺在一块制成，馅料就包括陈皮、瓜子、山橘、油葱等，从备料到烘焙出炉，过程繁复，靠的是经验和耐心。 它的馅料13种，我们要一层一层掺，干的掺的才都是掺掉的。它的口感是他们吃的时候甜啊，有甜，有辣，是不是有咸？这样的还有香味，4种都有吗？它的味道是这样，你慢慢吃是觉得它的味道出来了。 可以吧？可以啊。 王其莲早年在娘家经营的南同利饼家帮忙，学到制作酥盐饼的手艺。不过南同利20年前结束营业，酥盐饼也跟着在本地消失。为了不让传统的手艺失传，儿子钟川在2017年辞去工程师的工作，跟他一起开设川记，售卖传统酥盐饼。 其实我们海南社群比较很小了，就是那种传统的食物啊也不多，对不对？尤其是这个饼，我有顾客说他们回去海南岛也找不到这样的饼了，又是我的外婆那边传下来的秘方啊，都已经差不多95年了，我是觉得就是可惜了，不继续做的话，有了这个饼，我母亲其实找回她50年前那种失散的朋友。因为什么？因为她儿子买了一盒饼给她的母亲吃，她母亲就说：“哎，这个是南同利的味道哎，啊，你去看看，那个老板娘是不是王其莲啊？”他们就这样隔了50多年，就因为了这个饼，他们又重逢了。跟他们的儿子女跟他们分享说，哎，川记有这样的，他们就很像很开心啊，能找回这种古早味哦，啊，所以我的这个也是一种推动力啦。 据了解，本地目前只有川记饼家制作海南酥盐饼，为了吸引年轻客群，中川也在口味上做了改良。 因为以前我的外婆的这个饼，它的那个香料蛮重的，说不去改的话，我觉得， 年轻人他们很难接受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香料减少一点了，啊，比较大众化啊，啊，可是它的那个它的味道啊，味道还会保留住以前的那个古早味了。 本地各个籍贯的文化丰富多彩，而精髓往往蕴藏在食物中，期待本地传统月饼能代代相传，成为每一代国人舌尖上的中秋。有的开直播搞促销，有的上网开班授课，线上卖月饼要怎么招来生意？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投向宝岛台湾。中秋节到了，今年台湾的月饼呢卖的还是相当的火爆，而除了传统的广式月饼占了主流之外，台式月饼各种翻新的口味也非常的花哨。这当中的台式月饼我们并不熟悉，那么看图片呢，感觉台式月饼很像我们说的酥皮月饼，在馅料的创新上商家也是做足了功夫，甚至还有把台湾特产的高粱酒拌进了月亮馅饼里。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随在宝岛台湾的记者一起走进当地几家著名的月饼工厂。 透映着紫色云彩渐层，圆滚滚的小个头卖萌立正排排站，进入隧道烤炉，不出一会儿仿佛着装好的芋头酥大军来袭。趁热锅开，熊腾腾的芋泥绵密到爆浆，中间还有惊喜馅料 Q 弹到会砍鸡的马吉，直击老字号月饼厂，中秋档期加开产线拼赶工。一开始得先将油酥油皮等比混合，层层精致包裹，接着从机器蹦出一个个超卡哇伊的水滴状酥皮面团，再经过机器研压，仿佛躺在波浪被子里来场 SPA 按摩。如此动感的步骤叫做开酥，重复擀平再折叠，打造咬下去会有咔嚓声响的20层酥皮脆感。接着来到手工端，月饼的美味关键还是在于手工。只见厂内20名人手，每个人快手2秒钟，立刻包出卖相最好的芋头酥，一天产量就飙破3万颗，而且品相还不止如此。由绿豆泥和香草猪肉大锅拌炒，要想平衡多种馅料的完美比例可不简单。霸气主角58度高粱酒一口气挥洒，如此豪迈令人无法联想是在做月饼。 当初开发理念是想要结合中秋烤肉，所以我们就运用了香草猪这个食材，再添加了我们的58度的高粱跟一些特制的秘方进去，然后腌制24小时之后再进行慢火的熬煮，让我们的腌料可以完全进入到这个肉质里面， 散发浓郁酒香的内馅秀一个秒成呆萌的五角星星，同样经过机制和手工包馅，隐约透出晶莹的鹅蛋黄色泽，形成奢华感十足的高粱酥饼，跳上酥送带进入下一关。红印章轻轻一盖，为月娘白嫩的脸颊涂抹上美丽妆容，梳妆完的高粱酥仿佛优雅的月娘们，整齐列队准备变装进烤炉。高粱酥热腾腾出炉，蓬松饱满的模样令人食欲大开，老字号月饼厂相中组合风，要将创意食材与传统月饼做结合。 那现在的消费者是倾向于口味多元化，所以我们也是把它调整到口里一盒里面就有好几种口味，那甚至于把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东西都把它加上去。 在全台月饼市场中，传统的广式月饼仍占主流，不过为了迎合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创新力道也是持续增加，因此除了传统口味有固定客群，新式口味同样异军突起，增幅明显，也带动近几年全台中秋送礼市场可以达到每年30亿元的规模商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月饼买气看淡，全台糕饼市场也对于今年中秋档期普遍保守，甚至转攻电商通路就买气。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 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中秋是团圆之际，除了人团圆，珍贵的文物文化财产也需团圆。在去年圆明园的马首铜像经历了海外漂泊一年多之后，正式回归了祖国，这也使得文物回归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970公约为基础，始终致力于推动文化财产回归原有国。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钱思文专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秘书处的负责人阿索莫先生，请他来介绍眼下全球文化财产回归原有国工作的推动情况。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钱思文的报道。 阿索莫本人是一名专业的古建筑修护师，尤其擅长夯土建筑和古代建筑遗迹的保护和修复。在2016年10月以前，他一直担任教科文组织驻马里代表，主持领导了当地的文化遗址修复工作，在联合国马里稳定团的密切配合下，成功地恢复了马里北部历史名城通布图遭到极端组织破坏的陵墓，以及在2012年武装冲突中受损的文化遗产和珍贵古代手稿。此前，他还曾担任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非洲部门负责人，负责协调教科文组织与各非洲成员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 This convention, it's exactly what it says in its title. 1970年公约的全名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和转让文化财产的方法的公约》。顾名思义，其主要目标就是禁止和预防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出口、非法交易以及非法所有权转让。公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争硝烟散尽，大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在战火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文化遗产。1954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首先在荷兰海牙得到通过。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成员国陆续在全球开展了多项文物保护行动。1960年的努比亚运动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例子。通过教科文组织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迹避免了因为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命运，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拉美西斯20神庙。这些文物保护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于文物保护问题的关注，建立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的工作逐渐提上日程。1964年，第一项有关禁止非法文物交易的建议书得到通过。六年后，1970年公约正式诞生，这是在和平时期保护文化财产的第一部国际法律文书。目前，公约共有140个缔约国，其中中国在1989年通过了公约，也是缔约国之一。 To fight illicit trafficking of cultural property. 公约如何帮助各国保护文化财产？ One thing that the convention says quite clearly is that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establish a clear inventory of. 首先，公约明确提出，缔约国应对各自所有的文化财产建立清晰的清单目录，先弄清楚自己有什么，才知道缺了、丢了什么。一旦有物品失窃，也能拿出所需的照片、资料和证据，以便进行追索。教科文组织也一直在这方面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如果事前不做任何工作，等到失窃或是遭到劫掠之后才想起要进行保护，往往为时已晚。因此，首先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其次，公约帮助各国建立出口许可证制度，确保文物在离境时拥有必要的文件和证明，确保离境已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在制裁非法贸易方面也有相应的指南。除了禁止和防范措施，最重要的是公约建立了获取文化财产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并鼓励加强对民众、社区以及潜在买家的教育和宣传，呼吁大家都能提高意识和警惕。 国际合作也是文化保护领域的核心，保护机制的建立和流失文物的成功追回离不开各国的协调立法以及政府、警方和文物专业人士之间的通力合作。在这方面，教科文组织始终与各成员国的政府和警务部门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海关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等机构密切配合。去年我们在全球组织了25场相关培训，共培训了1500多名专业人员。 We need to harmonize our legislation. We need to be able to cooperate between countries, between the police,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s. 目前公约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各国追回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流散的文物，还是说非法文物贸易在今天也仍然猖獗？ In the present dayIt has seriously increas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already we have been doing a lot. 事实上，非法文物贸易问题在今天更加严重，而且近期还出现了加剧。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各地的武装冲突有所增加，处于冲突环境之中的考古遗址和文物古迹是十分脆弱的。我们看到一些地区被极端武装所占领，他们将抢劫和倒卖文物作为一项主要的资金来源。在马里北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还有伊拉克的部分城市，一些考古现场被洗劫一空，大量文物被盗，部分遗址甚至有近90%的文物遭到掠夺，再通过黑市被贩卖到世界各地。此外，今年的新冠疫情和防范封锁措施，使得许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无人看守，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公约通过时覆盖全球的互联网还没有出现，而如今有许多非法文物贸易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网络所提供的便利也增加了交易的数量。 The recent pandemic, because it has diminished surveillance of many of museu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听到这样的情况真是让人难过，那有没有一些好消息呢？比如文物在公约框架下成功回归原有国。 There are successful examples. In Africa, we had recently a ticket happen. 当然有，就在2-3周前，荷兰将该国海关截获的一尊陶制头像交还给了尼日利亚。这座被不法分子走私出境的头像至少有6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社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体现出社区活跃的文化生活和出色的工艺水平。这也是荷兰在2009年加入公约后所完成的首次文物归还，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府的合作以及公约的价值。此前，芬兰也在今年8月宣布，将把100多年前被带回欧洲的28件与丧葬文化有关的物品以及20件人类遗骸交还给他们原本的主人，美国的4个原住民部落。另外，2019年，意大利也将一批近800件陶罐和陶马等文物交还给了中国。这批文物所涉及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代，在意大利的一个市场上进行非法销售时被有关部门发现，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案例都能在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找到。我们希望听到这样积极的消息，因为他们所体现的是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价值，是各国之间对于彼此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尊重。这样的尊重与合作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 And it's a way also of promoting peace. 推动文化财产回归原有国的意义何在？ You don't have to be a professional of a cultural heritage to understand it. 就算不是文物领域的专业人员，也不难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正是有了这些文化遗产，才让我们得以了解自己的过去，而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进一步塑造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文化遗产是构成我们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而盗窃和掠夺文化财产的行为则相当于是在消除和抹去这种文化和身份认同，这是一个事关人性和基本文化权利的问题。 好，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今天我们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资讯页面上找到环球三十分。祝您节日快乐，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通过这些歌曲，把我爱的北京唱给你听。 钢琴家朗朗所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梁晨作词、胡帅作曲，由吉娜·爱丽丝、平安、徐晶晶、汤飞所演唱的《冰雪冬奥》。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有一种非常激动的团结的感觉，有一段是手拉手一起微笑，我觉得有就是心在一起这种的感觉。 而作为这首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之一的吉娜·爱丽丝也和我们分享了自己最喜爱的冬奥项目。 我是很喜欢那个花样滑冰还有自由滑雪，我觉得一个是很优雅的感觉，一个是很酷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冰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It's 9 a.m. Beijing time.